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28集。夏九家也已经查过，对于各省加分，各个学校政策不同。有的呢，学校录取是承认，专业录取是不承认。有的学校录取、专业录取时均承认，有的学校录取、专业录取时均不承认。而北大2018年首次宣布二者均承认加分。顿了几秒，夏九家问， 他是哪天讲的？一定不会改吗？ 昨天中午。 夏九家曾经约昨天中午，对方表示不太 OK， 原来是去见欧阳倩了。 自己怎么如此点儿背呢？ 九佳同学啊，以你733分这个成绩啊，其他的院系都能去的，就算是光华也能去啊。 光华管理学院可是天牛级别。夏九佳沉默不语。 来，看看专业设置。这个都是高分专业啊。对，咱们原培学院啊要招两个学生，一个文科一个理科。原培学院是个试验学院，第一年不分专业，学生自由选课。于第二学期期末啊提出专业意向，第三学期期末确定专业方向。所以啊人被录取以后啊就无所谓文科理科了。而学生们正式确定专业以后啊，同样可以选择其他的院系课程，强调交叉学科，通识教育，全面人才。这个学院的状元啊，占到全部状元的三分之一以上了。 谢谢。也考虑过原培学院，但觉得不十分合适。 走读形式弊端多多，会丧失掉好多资源。综合考虑，不如新闻专业加上跨院选课。两边谈来谈去，无法达成一致。到七点钟，那个朝族饭店开始节目表演，一群北朝鲜的姑娘身着民族服装，唱歌跳舞，弹奏乐器，在各小包间前停留，载歌载舞。许多中年男人看得如痴如醉，鼓掌叫好，炫耀似的向外地人讲述他们有多辛苦，闹闹哄哄的。夏九家挺后悔选择这个地方。接着他与北大双方一轮一轮的各自争取，结果一样，夏九家要去念新闻，北大表示尽量争取。夏九家能感觉得到对方对于自己并非势在必得，因为两个文科状元，一个理科头档分状元，一个理科裸分状元，一共四人，北京大学已经拿下其中三个，漏掉一个无伤大雅。到七点半，他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打来的电话。原来人大田忌赛马在20号刚刚拿到排名时，知道打前100名争抢不过北京，于是先打全省100名到200名的，告诉对方不去北大清华上得去也没有好的戏。抢到了一批学霸，再打200名到300名的，与复旦、上交等等杀得头破血流，最后打回前100名，看能不能捡到点漏。夏九家在厕所里谈， 我能去读新闻学吗？而且希望跨院选科。 对方立马答应， 谢谢。 相比之下，夏九家更喜欢自由度更宽广的那一家，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欧阳倩已经选了那个。 人大也是好的学校， 尤其新闻传播号称全国第一，经济学政治学等也并不比北大逊色。 他早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可是还是难受。作为学神，对于北清总有情结，他就喜欢，毕竟从小就一直向往。若是论跨院系，专业多，资源好，那边无疑可以学到更多东西。在高考前他都仔细打听过了，人大新传理论深厚，比较适合学术研究，至于新闻实务教学区别不大。而他看重拓展知识边界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学科全讲座多的北大更合适。而且专业方向确定以后，看来看去还是喜欢北大的氛围，能让人静心。人大校园又小又挤，不大想要那个感觉。再说北大清华门对门，人大清华还得坐车好几站呢。现在算了。从饭店出来，天上下了一点小雨，雾似的，远方隐隐约约，模模糊糊，看不分明。清晨广场在 CC 市的繁华地段，非常不好打车，尤其这种落着雨的凄冷晚上。夏九家手挡着额头，站在路边拼命拦车。因为 CC 市讲究拼车，夏九家便站在路边，没有一个司机摇下玻璃窗子，他便大叫前进大街，而后司机也不停车，而是继续滑行，表示不顺路，到下一帮人那边询问对方去哪儿。夏九家老打不到车，想乘公交没挤上去，被一个小孩子抠破了右手的手背，觉得疼疼的，疼死了。看了一眼手机，有好几个来自沈西的电话，他拨回去，低低地问： 喂，沈西，来接我好不好？ 星巴克等我。 星巴克里人声嘈杂，夏九家并没有下单，在角落里站着发呆，终于等到沈西来电叫他出去。沈西又是开着奥迪，夏九家便扯开车门坐进副驾。沈西没有开口询问，左手开车，另一只手攥着夏九家的十指相扣，很大很暖。车子划破雨幕，雨刷左右摆动，也不知道某一时刻它会在左还是在右。到夏九家的院子里，沈西将车停在马路牙子上面，跟夏九家走上14楼。夏永和见儿子回来，急急忙忙地跑到门口。 跟北大都谈妥了？ 没有，打算迁去人大新传。 夏永和倒是有些懵了，不过并未刨根问底。 哦，人大也好，人大也好。 嗯。 夏九家带沈西坐上客厅沙发，夏永和没有打扰，回到主卧待着。夏九家的衬衣带湿，他也不管，在果盘里捡出一颗糖，用舌尖顶着，用力地吸吮着，炸出一丝甜味吞进自己的肚子里。一分钟后，夏九家用舌尖拨弄那颗糖，终于开口： 我想选择北大新闻，你一直是知道的。 沈西点头。 今天去问两个老师也挺懵，数理科第一的欧阳倩也想进这个学院，而北大从2018年开始，学校录取和专业录取均承认各省加分，他有优先选择权。招生组说会在 LL 省破格录取几个学生，但不容易分到同个学院同个专业，还是这种小戏，明白了吗？ 东宝。 后来人大打来电话，我要新闻专业加上跨院选课，人大一口答应，而且心急火燎的想今晚就坐车过来签署协议。 懂。夏九家又剥了颗糖， 说不好，早都已经认了人大了，也认了新闻。只是， 毕竟一直存着当状元、叫北大修改招生计划这样的一个特殊念想，谁也不敢肯定能行，但总归存着这个特殊念想。 我有点北大清华情节，而且北大专业好，资源好，可以学到更多东西，扩展知识边界。最后，人大离你好远。 我买一辆自行车骑，天天都去人大看你。夏九家笑了。沈西把夏九家搂在自己怀里，一下一下地抚着他的头发。夏九家的额头在沈西颈窝里，嗅着属于对方的独特的气息，忽然委屈，眼泪滴滴滚落出来。他也知道，加分都有考量，少数民族加分对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、维护整个国家团结都十分重要。由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公，也要由社会、政府想办法解决。而且近些年来，这个政策不断调整，分值屡次变化，有些省份已经改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才有优惠。虽然都懂，可真的落到自己头上，还是委屈。他有一瞬间的后悔，随后赶紧摇头，想自己还不够坚强。既然决定坚持自己，写特别的东西，就要承担一切后果。从北大到人大，根本不算大事儿。无数记者遭遇过失业、封杀，甚至坐牢、重伤和死亡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